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58集，乱葬岗。看着一人一虎的背影，展昭忽然有些感慨。他外公虽然这么多年还是很年轻的样子，但他还是很好奇，20多岁时候的殷侯是什么样的风采呢？起码会比现在活泼很多吧。收拾了一下心情，展昭转身离开，找白玉堂去了。同时，他发现开封街头不少人都在吐，还有很多人往昊天楼的方向去了。展昭皱眉，这种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是很快的。开封城百姓应该本来就很奇怪，为什么今天昊天楼会突然大奉送，但理由显然是出乎了他们的预料，也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范围。 昊天楼莫不是想用全开封的百姓来帮他将所有的罪证清除？这的确算是一干二净，只是谁都没想到让小五给发现了吧。 白玉堂跟着那鬼面人一直走，来到的地方正是九峰岭。官道两边的树还趴伏着，鬼面人落到了地上，往密林深处走。白玉堂跟在他身后，从背影看得出那人似乎有些跛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从背影看，他觉得这是个和死人差不多的人，已经接近麻木，极度不开心。白玉堂以前从不曾留意过这些，但是自从和展昭在一起之后，可能受那只比较细心的猫的影响，他开始能感受到身边人的情绪。展昭跟他讲过怎么样分辨开心的人和不开心的人的背影，不开心的人大多感觉他很疲惫很落寞。 你是屈仲远？ 前边的人脚步微微顿了一下，但是没停留，继续往前走。白玉堂走在他身后。 包夫人说唐姑娘的坟里是空的。 前边的人脚步停下了，白玉堂也停住了。 她死了吗？ 包拯的夫人是董小姐吗？ 鬼面人缓缓地回过头看着白玉堂。白玉堂点了点头，鬼面人又转回去了，没多说什么，继续往前走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跟上去几步。 你连包大人都信不过？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和开封府的人混在一起。 有什么可好奇的？ 公理正义那一套你白玉堂会相信？ 我当然相信。 一个丧尽天良坏事做尽的人，是一刀杀了他慢慢折磨他，还是让他进大牢住几十年洗心革面？ 都行。 都行？ 我只要知道坏人没有得到好的下场，没法再害人就可以了。 白玉堂走到鬼面人身边不远处，看着前方，前方已经没有路了，只出现了一个大坑，坑里有不少尸体和破损的宝棺。 乱葬岗。 白玉堂对开封府周遭的地形也不算太熟，没听人说过九峰岭有乱葬岗。鬼面人走上来几步，站在白玉堂身边，伸手摘掉自己的鬼面。白玉堂看着鬼面下边的面孔，微微地皱起了眉头。此人早已容颜尽毁，人不人鬼不鬼，从斑白的两鬓和浑浊的眼珠可以看出他经历的沧桑。白玉堂盯着他看了良久，没有说话。鬼面人指了指前方的乱葬岗。 我是从这里爬出来的。 十夜进入阴阳风水大宅之后就被人抓了关押， 你呢？也进入了阴阳风水大宅之后，被王峰的人抓了吗？ 王峰，他是我活下来的理由。 你想报仇？ 嗯。 那你叫我来的目的呢？ 我想你将事情公开，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王峰干了什么。 那他究竟干了什么？ 鬼面人拿起那张白色的面具给白玉堂看。 知道这张面具是从哪儿来的吗？ 如果进入阴阳宅的人都是被王峰抓住的，那么跑出来的鬼面人就也是王峰安排的。于是这面具是王峰那儿得来的。 鬼面人点了点头，因为面容太过扭曲，所以白玉堂也看不出他的表情。 但这面具并不是王峰做的，这也是他从某个地方得来的，你猜猜是从哪儿来的？ 白玉堂盯着那面具看了一会儿，又看鬼面人，他脑中莫名将几件事都串联了起来，一个想法渐渐形成。 从太学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里吗？ 你果然是聪明人，那你再猜猜，这面具是属于谁的？谁留下来的？ 阴阳殿的玩法是纪长天创造出来的，所以鬼面也是纪长天留下的。王峰进入阁楼，找到了鬼面和纪长天留下的关于他纪家秘密的记录，所以开始用活人炼药。而纪长天这一辈子的目的就是想不死，留下阴阳殿的目的就是为了能让自己活过来。所以王峰做这一切根本不是想自己长命百岁，也不是想复活他的旧情人，而是想让纪长天复活。 白玉堂的话没说完，就听另一个声音接了上来。 纪长天之所以将阁楼留在太学里，就是想要以后太学的学生找他的遗物，帮他完成这个复活的愿望。利用鬼面人是想要通过鬼面人得到大量的活人，等一切结束了，可以将所有罪责都推到打开阴阳殿的那个人身上，因为那个人是最有嫌疑的。20年一次，大概是这方法的一个必要条件。具体呢，就要看看纪长天的家族遗言里面写了一张什么方子。这么说起来，20年前屈仲远和石业的遭遇并不是偶然，而是人为的。特地找了一个有青梅竹马感情至深的情人书生，害死他的情人，又使他使用阴阳殿的方法开始复活纪长天的一系列计划。让你们的青梅竹马消失的方法，大概就和王峰让哑女全家消失的方法一样。 白玉堂和鬼面人回头，就见树林一侧展昭走了出来，身后还跟着好奇的天尊，而说话的正是展昭。鬼面人微微皱眉，天尊摸着下巴点头。 的确像是纪家人会做的事情啊。 鬼面人看了看天尊，又看了看展昭，叹气。 可惜我武功不够好。 你武功已经够好了，就一个20岁才开始练功的人来说，你真的是屈仲元？ 屈仲元早就死了。 展昭走到白玉堂身边，眯着眼睛瞧他。 你竟然自己跟来？ 那时间紧迫吗？ 你真的有时间在这里问我是谁吗？王峰现在估计已经疯了，他现在正在用整个开封的人试药。 发出来的食物有毒？ 阴侯总不能将整个开封的人都拍成肉泥吧？ 展昭睁大眼睛，白玉堂对他点点头，展昭也急了，转身就走。到了码头附近，收起刚才茶铺掌柜和他媳妇没吃的包子，直奔皇宫找公孙。到宫门口正碰到赵普，赵普拽住他，将事情大致一说，赵普也有些傻眼。 赶紧将所有吃了昊天楼分发食物的人都聚集起来。 展昭冲进皇宫，赵普也难得有些无措，怎么集中？ 难道把所有吃过昊天楼食物的人都抓起来？倒是一边庞太师比较机灵， 可以让人传话说昊天楼的食物有问题，开封府帮忙解决，让吃了的人到开封府集合。 赵普闻言赶紧带着欧阳少征就走了。这会儿殷侯刚刚溜达到皇宫西面的城门口，他是答应了展昭来皇宫找包大人，可是他也没有腰牌，总不能随便抓住个当官的跟他说我是展昭的外公，叫包拯出来吧。殷侯正溜达呢，忽然注意到皇城不远处一条巷子口几个正在走路的路人有一些奇怪。殷侯微微皱眉，转过身盯着那两个路人看着，这两个路人走路的样子有些僵硬，好像他们自己都没怎么注意，以及他们脸色苍白，甚至透着一些灰败。殷侯觉得自己是不是老糊涂所以眼花了，揉了揉眼睛继续看，的确是面色跟僵尸差不多。再看其他的路人，有一两个也是那么奇怪，而他们身边的人也正不解地盯着那些人看，似乎被他们的面色吓呆了。殷侯抱着胳膊正琢磨，就听身后有人吆喝： 什么人在皇宫门口鬼鬼祟祟？ 殷侯回过头愣了愣，就见城门口两个侍卫走了出来，正警惕地看着他。殷侯就见这两个侍卫的面色和刚才那两个路人差不多，看着像是死了几天刚从地底下挖出来。 你站在皇宫门口干什么？ 几个侍卫走上来，似乎是准备盘问殷侯。 不得无礼。 这时他们身后有人走出来，殷侯抬眼摸了摸下巴，来了个年轻人，他认识， 是赵祯小皇帝身边的人呀，好像是叫南宫什么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